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Hello， 欢迎大家收睇我哋今集解围，我系庄荣辉， 我系吴海欣。 Hello， 喂，吴海欣啊，上两集咧就长华风云， 系 咁啊，我哋都要跟进少少嘅。 点啊？你有咩 update 我哋先？ 当然啦，上次我哋讲完之后咧，个村里边就其实冇乜动静嘅，咁啊亦都冇人出嚟回应我哋， 咁都唔回应？ 唔系咁唔系嗱。不回應是一種選擇嚟嘅，咁我哋都唔係，我哋都唔係逼佢回應，我哋樂意佢回應啫，係咪？咁就事態發展就即係我知道有啲居民就因為發現到有啲偽造授權啦，咁就去咗報警啦，早上個禮拜啊，咁就亦都應該喺上個星期四就去咗呢、這個。管理公司度有啲請願信遞下啦，咁啊希望佢可以聆聽到居民嘅需要啦，咁樣咁希望件事真係會向好嗰方面發展啦，咁即係有進一步消息咧，我哋都可以請阿鬱明上嚟再同大家傾下啦，係咪？咁我哋嗱今集咧，我哋就上集就比較動態啲啦，雖然都係坐喺度講嘅，但係上集係動態， 即係跟翻個時局 係啦，動態咗啲，今次靜態啲，到講翻啲技術位，一啲技術位咧就響即係招標啊，或者搞維修過程裏邊咧一個必然嘅會出現嘅現象，或者通常會出現嘅現象，係啦，都普遍嘅，係咪？咁我哋都經常去呢啲答問會嘅，咁啊今日主要咧，我哋可能用一啲時間講下程序上邊應該點處理啦，係嘛？即係我哋講緊今日會講面試啊。即係點樣處理嗰個建標面試嘅安排？咁啊，呢個好緊要啊！即係等於有人嚟建工啊，寫求職信嚟，咁你安排見下佢，咁你見佢你問啲乜咧？咁係嘛？咁呢個都重要嘅，係咪？咁啊，第一我哋要講下我哋有關呢啲建議或者程序上面應該點樣做啦。第二我哋都中間會夾雜住我哋一啲所見所聞啦，一啲離譜個案啦。係咪？咁我哋都會 好奇怪嘅， 好多離譜個案嘅。咁我哋都可以即係傾下啦，即係我哋都試下就住呢個面試議題去做。不如咁啊，嗱，吳向嗱各施各法嘅。 好啊。 首先，我哋要同咁多位觀眾講聲咧。呢一個建標面試嘅安排咧，冇標準嘅，亦都冇法例監管嘅， 都冇規定一定要建嘅。 係啦，冇法例規定一定要建，亦都冇話。不可以見， 又冇話見幾多， 係啦，又冇話要見曬，又冇話見嘅時候要問啲乜，完全冇準則嘅，即係等於大家而家你想買罐罐頭，冇法例規定你點樣買噶，你中意上網訂又得，你中意行去買又得，諸如此類，咁呢個就比較即係一人而異一啲啦。咁我哋講下啲正常嘢先啦，好唔好？你講下程序先好嗎？吳海欣。 嗱，正常嗱，最正常啊，就係你哋收咗標之後，知道價錢，咁如果有管理公司或者委員，就自己做啲分析啦，睇下啲標書先啦，即係睇下啲價錢啊，呢間公司係啲背景資料啦，咁就會正常會開個委員會。去傾下個分析先嘅，然後就住喺嗰個委員會入面咧，就會去進行一啲議決，例如要議決去邊日面試啦，見邊幾間啦，同埋你哋喺決定之前，其實係要有啲準則嘅， 即係例如我哋建議有啲準則啦， 建議有啲準則嘅， 法例冇規定噶嘛， 係啦，即係話啊，例如你以價錢去考慮，或者係以佢個公司個工程記錄去做考慮，亦得，即係只要係大家同意嘅準則就得噶啦。 我呢個好鬼煩嘅，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其實我哋解圍出咗咁多集咧，大家都會發覺到咧，其實我哋就住每一個議題，可能去到每個屋苑度。或者去不同檔次的屋苑啦，不同法團組成的成分啦，不同法團的意向啦，或者不同業主的參與程度咧，可能我哋都會將一啲嘅議題咧，就係去有少少調節下個講法嘅。 但是我可以说，我很肯定说，这个建议面试的安排呢，就是，即是我们最多款式去跟大家说的方法。即是我想啊，如果要将我们所有的款式说出来，可能有几十种的款式， 是不同 的配合。 是啦，我们今天只是讲一些大路一点的，即是 多人用 的，即是你说到你不啱听的，你不要紧，你打回来我们联盟到问一下啦，是不是？那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刚才Bonnie说得很啱，即是我们第一就要考虑，即是有个基本的分析先，即是你一本标书，不知道大家见过没啦，标书通常有两部分啦，一部分就是公司简介啦，即是他定了，是不是都是有那些给你的啦，是不是？那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就住你们屋苑的个案的，可能有些相片啊，他做过的东西啊， 类似的勘察， 是啊，还有一些报价里面啦，两本东西啦，或者他将他掰埋一本啦，那这个，这个是他的形式上面啫。咁我哋一般咧都會建議啲法團咧，就係佢哋都做個基本嘅分析資料先。嗱，我哋解圍呢個節目咧就童叟無欺嘅，我哋就希望咧提醒你哋，其實喺呢個分析資料上面咧已經係好重要。如果有人想出股啊，呢個係第一步。因為咁噶嘛，所有嘢應該係以個標書為準。因為那個標書是一個法定的文件的，OK？ 即是說有法律效用的，即是說他報了給你聽的東西就是真確的了，你說喂，他做一個很大的工程，他寫少了一個零，喂，對不起，我投了標你就要用這個價錢做的了，是不是？這個是一個有約束性的文件來的。好了，但是如果你找了一個人，他看了那麼多份標書，跟著他做了一個分析出來，嗱，他做得啱就由自可啫，他做得唔啱，他是有心地做到唔啱啊，定话真系唔小心做到唔啱咧？而导致到某啲嘅公司好似俾人感觉上好啲， 或者系感觉上唔好？ 系啦，嗱呢个就系烦啦，即系你信得过边个去做呢？嗱，所以咧，我哋首先呢一度咧，即系帮大家解解围先， 系， 即系第一个重点咧，我觉得嗱。我哋一路支持咧，有申請 Gibraltar 呢樣嘢啦，係咪？咁但係當然啦 ，Gibraltar 只適用於啲大維修工程啦。咁你如果建升降機啊、清潔啊、管理公司就冇乜用喎、，Gibraltar 做唔到喎。嗱，咁我假設有 Gibraltar 嘅先啦，有 Gibraltar 嘅，因為市區重建局佢會同你做一份比較表。OK， 唔好信曬佢，我唔係話佢會出蠱惑，我係驚。啲同事有陣時寫漏咗嘢，或者係寫得抄來抄得唔啱。其實我建議咧，你管理公司都做一份。然之後你自己委員都做一份。係嘛？咁有三個版本。比對咗佢，當然啦，最後綜合咗出嚟就即係有啲大家相同嘅嘢，咁咪即係 combine 咗佢咯，係咪對一對邊個啱邊個錯咯？係咪？ 最好就三分一樣。 係啦，你唔係你揾都唔啱都好正常嘅。我成日都話。即係做錯嘢，手民知唔係會有嘅，呢個程序上係會有嘅。因為你做咁多間啊嘛，因為有啲標幾十個標翻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嗱呢一點咧，即係希望大家留意，我哋建議做其實就似於嗰一個嘅分析表咧，你應該做多於一個版本，由多於一個嘅 source 嘅資源上面咧做翻嚟。咁你最少都有兩個啦，係嘛？你管理公司。同埋自己法團，起碼都有兩個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好重要，這個好重要。即係嗱，我都坦白講，以前我哋都有做嘅，都有協助業主做嘅。咩情況呢？就係嗰啲即係單棟樓冇管理公司，得五個單位嗰啲，係嘛？咁我哋啲同事前線同事都唔忍心叫啲老人家就係戴曬副老花眼鏡去到做啦，我哋咪幫佢做個分析咯，係咪？咁。當然那個量是很少啦，係嘛？我哋應付到啦，因為我哋處理咁多屋苑，我哋好難同大家做曬佢，所以即係呢個都要靠大家去到處理啦。咁我哋 standard 咧，即係問攞咗曬資料咯，可能有三十幾項嘢。哇！你想象下喎，三十幾項嘢，如果你有四十間咧，即係你要喺嗰大棟標書上邊揾 成千， 揾成百幾個資料出嚟㗎。 成千噶，差唔多，系好难搞噶，好难搞噶、嗯。所以呢个已经系一个大规模嘅动作嚟噶、嗯。所以大家可能先讨论咗要拣啲乜嘢系大家合乎心水嘅先咯、 嗯嗯。 但系因为我哋希望你哋有个好大规模嘅做法啦，因为如果得好少人投标嘅，你俾人围标机会就好大咯。 嗯， 系嘛？咁呢个即系第一样嘢要留意啦。Bonnie 一般嗱，俾、你揀下啦，嗱你又揀下，我又揀下啦。 好啊。 你覺得喺個分析報告裏邊，邊一啲項目係重要嘅？邊一啲項目重要嘅？你講嚟聽下。 嗱，首先就梗係要嗰個人當請顧問啦。首先佢嗱，其實請顧問好或者承辦商都最緊要冇牌先。 係，佢牌照要係 valid 嘅。 係啦，冇牌即係揀幾平都冇用。 係。 嗱，如果顧問就梗係睇下個顧問 條 牌，個牌係咪真係嗰個人先？係啦，咁跟住你其實我覺得相關附近唔係，應該係話有相關工作嘅經驗係要有嘅。係啦，咁就即係 提供啲出嚟啦。 係啦，但係就唔需要話喺附近嘅。 係。 即係佢有做過，我覺得都 OK 嘅。係啦，即係主要我覺得呢兩樣啦。 嗯。我覺得有一樣可能大家都未必放上去嘅。我覺得要加一項咧，就係佢近兩年涉及嘅相關嘅新聞。 嗯， 即係究竟嗰個公司過往呢兩年有冇啲咩新聞係涉及佢嘅？ 嗯 ，OK， 而且有地冇得啦。有呢你咪截錄出嚟咯，你咪你俾個網址出嚟俾大家去睇咯，係咩新聞嚟嘅？ 嗱， 因為好坦白講咧，呢啲新聞咧有啲係讚，有啲係彈，有啲係中性嘅。咁但係出得新聞咧，就一定嗰個事故咧相對係嚴重，值得有一個新聞價值。 係啦，即係個報導 先出。咁而一般報紙咧，如果開嗰啲公司名嚟講嘅話咧，一般都唔會加評論噶，一般都只係將嗰件事反映出嚟，即係某某公司哦，佢咁樣處理呢件事， 即係陳述件事。 係啦，喂，你有權覺得佢啱，又覺得佢錯，係嘛？咁我覺得加呢個落去咧係有助，咁有助嗰個分析啦。同埋咧，久而久之咧，如果好多院聽我哋呢個呼籲咁去做咧，喂，我相信個個公司都會好怕，即係有啲唔好嘅消息報導出嚟，咁佢咪做乖啲咯，咁個行業會好啲咯，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第一個我覺得重要嘅。第二個咧，我哋其實之前提過嘅，就真係嗰個法律訴訟記錄咧，係要有，但係大家要有個開明呢個態度，唔係有法律訴訟記錄咧就一定唔好嘅，因為有機會咧係。ABC 公司嚟投标，但系 ABC 公司俾人拖数，佢就走去告人，咁都系有法律诉讼记录噶。嗱，你搞清楚系嘛？咁如果我举个例啊，有啲公司佢有啲法律诉讼系未完成嘅，特别系嗰啲牵涉到工伤赔偿，嗰啲可能要赔好多钱，亦都可能个保险唔够赔，或者赔唔到，或者因为有啲责任上面嘅嘢要去公司付，咁呢、這个。好可能大家要留意翻呢一點。OK， 即係我提呢兩個，我好建議大家，即係你哋要擺落去啦。另外好 general 會擺落去，通常都係啲咩啊？佢啲成立年份啊， 嗰啲 專業資歷啊， 係啦，咩 I 有冇啲咩國際認可啊？ 認證嗰啲啦， 係嘛？ 銀行個存款記錄啊， 銀行有幾多資產啊？係嘛？即係通常都係呢啲啦。咁特別我都會提一提咧，就係呢個要視乎你哋嗰個招標嘅情況嘅。有啲招標咧，不論係清潔管理公司顧問或者係承建商都好咧，呢個大廈都或者屋苑咧，都有可能就安排咗面試嘅。即係所以安排咗個視察，因為實地視察，即係話你嚟清潔都好。喂，你嚟睇我屋苑係點，你先報價啊？係嘛？你識唔識運作先報價啊？係咪？呢個好重要啊？係咪？咁我諗呢個重要㗎。你到時你響翻嗰個記錄嗰度邊咧 ，tick 翻邊間公司有嚟咁視察，邊間冇？係嘛？喂，即係好坦白講，想同你做生意，連夾個時間派個人嚟睇下你個屋苑都唔睇，但係佢又落標，係嘛？ 咁你咪估，你咪自己評估下個誠意何在咯。 嗯， 係嘛？即係我覺得面試嗰度，即係作為試察嗰度係重要嘅。 嗯， 咁講到試察咧，又要講多少少啦。 嗯， 試察咧通常都會安排咗就去睇一啲嘢啦。咩叫試察呢？就是公平地讓咁多投標者都可以知道佢未來做生意要做啲乜嘢嘅工作範圍啲乜都係乜嘢，係嘛？你話要做清潔，你都要望下個大堂幾大啊？你話個大堂要打蠟，你都望下大堂係咩地下，係嘛？你全部都唔嚟睇，你點報價啫？老實講，係嘛？咁所以這個實地視察呢，我覺得是相當相當重要 的。 而這個實地視察通常我會建議法團這樣安排的。 嗯，怎樣安排呢？ 一呢，就第一件事就起碼安排最少兩天。 嗯， 但每間公司只是來其中一天而已。 嗯， OK， 這是第一件事，因為你不要低日被人選擇那麼少，你給兩天他。 OK， 因為有些通常那兩天就分別是什麼呢？分別就會是閒日就一日，然後可能星期六日一日，是吧？呢第一樣嘢，第二，你哋視察咧，可能你有管理公司幫手帶佢哋周圍睇啦。我建議委員務必出席。 係。 OK， 即係唔容許一啲即係管理公司同嗰啲承建商打龍通嘅情況出現。 嗯。 OK， 唔容許，同埋要係好清楚邊啲報咗名，邊間公司係邊間，你最好俾個名牌去攬住。 嗯。 佢 A、B、C 公司嘅嚟呢度睇。你源頭知道佢問緊咩問題，你知道問呢個問題嗰個係邊間公司？ 嗯，同意。 OK， 呢個好緊要。OK， 呢個就係嗰個視察嘅程序。 嗯。 OK， 第三咧，即係一定要嗰啲公司啊出席嘅時候留低佢嗰個人嘅卡片或者全名。 嗯。 一定要知嗰係邊個嚟嘅，千祈唔好俾一啲戲子，即係一啲扮嘢嘅人。 扮嚟睇啊！ 扮嚟睇。OK， 佢根本就唔係間公司嘅，我見好多噶。嗱，我呢度差少講，我甚至乎見過佢嚟巡視嘅時候，嗰個人係 A 公司，見標佢代表 B 公司嚟噶。 嗯， 有啲咁嘅情況噶，呢啲係一定出蠱惑噶，一定係蠱惑噶。你有咩可能啊？你嚟又攬 A、B、C 個牌，係嘛？喂，你嚟面試又夾月餅。你真係小丙啦，係咪先？即係呢啲冇可能，我覺得，係嘛？即係唔能夠放過佢嘅。咁所以嗱，呢啲就係嗰、那個巡視，即係嗰個視察嗰個需要性。 嗯、 OK， 咁當然啦，你睇你招標啲乜嘢啦，係嘛？你招標譬如其實我真係咁諗，不論招標啲乜都有需要安排視察㗎啦。係 啊， 有邊樣嘢係唔需要嚟個屋苑度可以話到俾你聽嘅咧？ 管理公司都要睇下你嗰個保安嗰啲設備係點樣，要幾多個管理員啊？ 我都要望下你嗰度啲人流啊，哇！你個出入口係點啊？我唔能夠即係紙上談兵㗎嘛啲嘢，係嘛？咁嗱，呢個就講咗嗰個 視察個 重要啦。甚至乎好多屋苑啊，佢哋響登報招標嘅時候咧，已經寫明係幾時視察㗎啦。 嗯。 OK， 你哋留意一下其他啲人點樣登報紙，有啲我哋協助嗰啲都係咁嘅。係，佢寫明噶幾時視察，喺視察嘅時候就派標書。基本上你唔嚟視察，你攞唔到標書。 嗯。 OK， 即係呢個係最好嘅，係嘛？喂，你都諗下，好多即係啲關注大管理嘅人成日同我講樣嘢，好難揾人投標啊！嗱， 點解佢哋會咁問呢？ 因為他覺得很少人來投標咯，即是我講個俾你聽個原因就係、第一，你做得不清晰咧、你嗰度有機會被人圍標咧，咁咪啲圍標嘅落咯，而知道你被人圍標而忠實嗰啲咪唔落標咯，係嘛？呢個好基本嘅原理啫嘛、而你做到花出嚟，喂，你好公平嘅，係、嘛？你都話俾人聽，我哋都好介意圍標嘅，咁你展示到出嚟，用翻曬好多措施，係嘛？咁自自然然咧，嚟投標嘅人就會多，即係我哋而家見好多呢都係咁。OK， 好啦，咁又講嗰、那個，即係呢個又牽涉到分析表嗰度啦，係嘛？仲有啲咩分析表我哋要提一提大家㗎？ 好多時嗰啲分析表咧，佢哋都會問咧，究竟？佢有幾多個直屬員工？ 哦，即係公司嘅規模係 啦，有幾大嘅？ 因為你都會啊，係咪會唔會好多嘢都係外判呢？ 係嗱，工程咧好可能一定外判嘅， 係啦， 即係佢冇可能請住班即係泥水師傅啊，嗯、或者請住班搭棚師傅啊喺度嘅，咁呢啲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咁呢個係香港喺即係建築行業裏邊有慣常嘅現象嘅， 係啦， 即係你睇下而家起樓嗰啲大發展商，有邊個有自己嘅地盤工人嘅？係嘛？基本上我諗應該冇嘅。我 諗冇， 即係佢請個大判咯， 係咯， 係嘛？咁個大判就揾二判，二判又三叉咁樣分落去， 係嘛？ 咁呢個情況會係咁咯。 咁顧問就要可能加多一樣就係專業責任離場保險，睇下佢有冇啦。 係，即係咧，應該咁講啦，就係任何招標，佢有冇相關嘅保險保障佢嘅服務？係 啦。 其實就算管理公司都可以有呢啲保障㗎。嗯、就算清潔公司都有啲保障嘅喎。喂，佢有冇買足啲勞工保險啊？ 第三者保險 係嘛？第三者保險啊，因為同人倒垃圾嚇，佢揩下碰下撞爛人啲嘢，咁佢有冇錢賠㗎？係嘛？咁呢個好重要㗎嘛。咁所以呢類型嘅分析咧，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要好好地留意一下。因為咧喺過去啊。我哋見好多呢啲分析表咧，我有幾樣即係嗱，即係我唔係自吹自擂啊，我雖然都係，即係我喺呢個管理即係大廈管理業界，即係見過我開會嘅人都知道我出名咧，好記性。 係。 即係我係試過點咧？我星期一去睇嗰間大廈嗰個分析表，望到嗰啲資料，我星期三又去另一間大廈睇另一個分析資料。 都未撈亂， 唔係未撈亂啊！ 唔會撈亂。 我係指出先，即係指出佢哋其中有一啲係寫錯咗噶。即係咧，我唔知佢有心寫，佢哋冇心寫錯。明明我星期一望嗰間嘅時候，我哋對好曬嗰間啲資料係啱噶嘛。咁我星期三去嗰間，點解佢寫啲資料唔同咗？跟住係嗰啲公司嚟嘅啫噃。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嗱。真係麻煩咁多位咧，即係你哋有呢啲分析資料嘅時候咧，真係揾多一兩個人去核對一下，即係我哋對邊啲公司咧，攞唔攞到標啊，或者點樣都冇乜意見，冇乜所謂，又唔係我哋收錢，又唔係我哋俾錢，老實講，係咪？咁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我哋要保持呢個中立同埋持平嘅態度，要公平處理件事啊嘛，即係佢係有嗰樣嘢就係有嗰樣嘢。佢係做錯咗嗰樣嘢，或者佢係之前有啲嘢做咗錯咗，喂，唔代表佢唔中標嘅喎。係咪？有好多位唔介意啊，你做嗰啲小錯嚟啫，我唔介意啊，你個價錢又啱，我見你嚟面試表現又好，係嘛？咁我咪請你咯，有啲係咁噶，係嘛？所以我希望咧，即係法團咧，你更加要喺呢方面咧，即係下多啲功夫去睇清楚，因為我哋真係記得好多呢啲咁嘅。咁嘅人士噶啦，係好離譜嘅有陣時，咁啊特別係有啲管理公司係我直情可以咁講，係有心寫錯啲嘢，即係佢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好離譜嘅， 點樣咧？ 佢咧就將嗰個標書咧，當然佢唔係聽我哋講啦，即係一出嚟就寫 number， 佢唔係咁啦，佢又由細人馬排到大人馬。即是你 number 越小呢你的投标价越低的。他有能本事呢是将一些最低标呢涉在中间的突然间。你明白吗？即是令到业主的错觉呢喂那间公司是贵的。但其实他的标是便宜的。是吗？那即是人但他又他就甚至乎那些管理公司会开会前宣布啦。投嗰幾間就平嗰啲啦，就以佢嘅銀碼咧就偏配 number 嘅咁樣。我見好似見到有間佢廿零間投標啦，排第十三嗰間明明係最低標噶。 你指出 點解排喺第十三？我梗係指出佢啦，因為佢唔可以誤導啲業主啊嘛。 係啊，咁佢點回應咧？我寫錯啫。 佢咪寫錯咯？ 喂， 即係認錯咧，厚面皮大曬嘅呢個世界。係咪？咁所以變咗，即係我提醒大家咧，你哋自己對一對，因為。我覺得是要公平處理咯，其實上次我哋重複翻啦，我 recap 翻上次我講過嘅嘢，就係我哋提議咧開標，你開標箱嘅時候咧，喺未有任何嘅開啟情況之下咧，將每個公民袋編曬 number 佢，係咪？就以後就用嗰個 number 就算啦，就隨機咁樣去做，就你唔好要啲業主又信 number 又信，冇得信嘅呢個世界邊有信啫？你信啲乜嘢啫？係嘛？你信咗銀碼，咁你信唔信年期啊？順咗年期，順唔順公司規模啊？ 你冇得順噶，係咪？即係順唔曬噶喎，因為個問題就係、是嗯、大家都同意一點就係、是、你唔係用一個條件去選擇啲公司噶嘛。係、嗯。咁你點樣排次序啫？嗱，有啲情況之下， 嗯， 畫好曬啲小型工程， 嗯， 畫好曬講清楚下做啲乜， 係。 每項嘢要去報價， 嗯， 你跟住用銀碼細至銀碼大咁排、嗯，我覺得合理。 係。 因為理論上咧，就邊間公司做、嗯？嗰、那個工程咧、 哦、 都一樣嘅， 嗯， 係咪？咁咁樣情況，我覺得 OK 啊。 嗯， 但係你講到話喂，原來唔係喎，啊，我揀呢間顧問好，揀管理公司好，嗯、喂，我又要睇佢商譽，我又要睇佢服務嘅 口碑， 我睇佢有冇新聞，嗯、我睇有冇官司喺身，我要睇佢價錢，係、 嗯、 嘛？我睇下佢有幾多專業人士，我睇佢買咗幾多種保險，我哋有咩保障？嗯、其實好多嘢，係好多嘢嘅，即係多到你想像唔到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一定係講唔曬咁多種變化嘅。咁、 嗯、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盡量講嗰啲啦。即係嗱，講咗 講啲主流預見嘅先啦。 講咗一 part 都只係講到嗰個分析表啫。都未講到去嗰個面試裏面 都未去到面試入面見到啲人係。 一間嚟到我哋即係精簡啲咁去講下，好嘛？轉頭見。 徐少華， 係 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